抗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下午从北京到上海的国航 CE1557 航班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这意味着中国内地航空公司运营的第一架空客 A350 系列飞机完成首航。据了解， A350 系列飞机的座椅间距更宽了，机舱内噪音更小了，在燃油消耗方面也更加节能环保。一段时间以来，医保规定住院不能超过15天，看病前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否则不予报销等说法引发了公众讨论。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林说，基层首诊并非强制规定，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需要任何转诊手续。昨天，市公安局顺利组织完成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管制器具集中上交入库工作。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将对收缴的1048支枪支、4万多把各类刀具等违禁物品进行毁刑后统一集中销毁。昨天，西城区广外南街上的广外青年湖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开张迎接居民。今年，西城区积极响应民生诉求，将新建或规范提升5家百姓生活服务中心和70个便民商业网点，不断提升百姓生活便利度和宜居水平。今年6月起，通州区永顺镇启动集中整治拆违，共涉及镇域内的51个小区。目前已经拆除的4大乱建建设面积达到40,315平方米。本次小区集中整治拆违主要针对顶层加盖阳光房、1层私搭杂物棚以及违规占用公共绿地盖小平房等违法违规行为。近日，8个品种的北京原生鱼在燕山石化牛口峪湿地公园被发现，为这里增加新物种的同时，也证明了湿地公园的水质良好。北京原生鱼是指在北京区域内的土著鱼种，牛口峪湿地公园里大约有7-8种北京原生鱼品种。记者从承建故宫宁寿宫等多项维修工程的房地集团了解到，故宫宁寿宫至锦旗阁区域地面保养维修工程正在施工中，预计于本月竣工。再来关注电视方面的消息，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今晚将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并在腾讯视频网络独播。本剧讲述了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响应党中央号召，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大型人文地理纪录片《永定河》本月将在北京电视台开播。纪录片以自然、历史、人物、故事、情怀、哲思为载体，回溯永定河的历史源流与深远影响。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芒果 TV 联合出品的一带一路主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将于本月下旬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时开播。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受其影响，机场二高速进京方向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车流比较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一分钟的小事儿。这一分钟的小事儿呢，是关于房子旧了影响了你的舒适美观怎么办。哎呀，好像很适合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房子年久失修，会有漏水、漏电、墙皮脱落等等问题，房子会滋生细菌，影响家人的健康，怎么办呢？丝巴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一次性的来为你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让你可以省时省心省力省钱，不搬家只需要48小时，让你旧家换新颜。丝巴快装旧房翻新工厂店本周招募30户旧房翻新的样板间，凡是电话预约到场参加旧房翻新样板间说明会，就可以享受1000元抵2000元工程款，电话预约到场就可以免费获赠购物小推车，更多的惊喜欢迎大家到店来咨询。翻新热线记住了，是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丝巴快装，一站式解决所有的旧房问题，不搬家，48小时完工，你的旧房翻新专家。电话必须再说一遍，怕大家记不住，400-665-8848。说到这房子的事儿啊，我们今天也要来到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周三的板块了。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走进卧室这个板块。哎呀，感觉好久没有聊特别卧室的话题了。其实每一次周三也都在聊卧室相关的话题，就是刚才这个旧房翻新让我突然有了一点感触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契合大家在卧室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 橘子反正也是疯玩了一个暑假然后就回来了。 对，去杭州集训了半个暑假。 对，就是哎，真的是，你看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半个暑假，但是你们是在一方面接受新的知识，一方面也是在跟很多的芳疗师再去交流啊，给他们传授一些知识， 其实是未来的芳疗师。 好啦，我们也都很想知道这半个暑假你都干了什么啊，一会儿在卧室空间跟我们好好讲一讲。 好的。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你看这是橘子老师说的，不是未来的芳疗师， 是 已经完成了 芳疗师，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说了这个话题， 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风，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起不来床，这事很可怕。刚才橘子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想要有什么问题咨询我们橘子老师或者是吴清老师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跟两位方疗师还有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不小心受凉了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这个中医师说了，肩颈受凉主要是因为夜里睡着了之后气血流动减缓，导致呢身体抵抗，哎，这个抵抗性变渐弱了啊，然后啊这个各种穴位、就容易易进风邪。对对对对，你说的太专业了，我这念的时候口条都不够用。说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哎，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你是觉得特别热还是怎么样，都建议包括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啊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要护住了 哦。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睡觉的时候他 思考了一下，我说，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因为到处现在包括商场、办公室都有空调，所以他的肩颈就得一直特别小心的呵护。 我是在车里会常备外套，就是因为你走进某个商场或者写字楼，你真的不知道它里边空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我在办公室常备的是一个，不是围巾，是一个小披 肩 的毯子，小毯子。 这个围巾的事儿，就睡觉的时候换高领。对，我这 T 恤都不用了，换个高领 T 恤啊才可以啊。是为什么夜里边会像我们刚才这位我们的听众当中擅长中医的这位朋友说的，就气血流动减缓，所以我们抵抗力也会减弱，特别容易着风邪，是这样吗？ 是， 哦，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还是睡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呀？ 睡觉的时候就很放松啊。 对呀，就。然后在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凉。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哪几个方面，就是我的表征会是什么样。哎，那你早上起来发现有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曾经在夜里受凉过。我们来说说这个表征。 有一些其实还是看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比方说有他每次要是生病可能都会从他最薄弱的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走肩颈，有的人可能说我腿抽筋儿，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有鼻炎，那么今天晚上可能我受凉了，然后第二天我鼻子就或者是鼻塞了，或者是流鼻涕不止。就跟每个人身体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关系，而且在没盖好被子啊，然后踢被子了，这些都加到一起，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还有的人是胃肠道，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说睡觉的时候哪儿都不盖，要把肚子盖上。就是小朋友是脾胃容易虚弱，包括现在有很多大人，咱们那个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脾虚，稍一受凉，可能早上起来就闹肚子了。 哎，为什么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动画或者是那种漫画里边都是哎睡上面穿一个小 T 恤睡得很好的，然后开始挠肚子，哎，这然后哎挠着挠着像踢被子一样，你这 T 恤就不知不觉掀起来了，你看这个时候就着凉了。 对 啊，也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表征哎，我们先说说肠胃的这个事儿，真的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对 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因为小朋友，我家有个4岁多的宝宝，夏天包括现在虽然立秋了，但是吃冰淇淋呀， 就是这点儿是真是管不了，就是是这样，你可以管他一时。 你太猫妈了吧？应该当虎妈好不好？ 他主要是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买了一个冰激凌，他就那么眼巴巴的可怜劲儿。你当妈就 你告诉他那是白雪公主吃的那个毒苹果， 四岁多已经不好使了。 哦， 他如果、 啊、是这样， 对啊，他吃了冰激凌。然后可能晚上睡觉不老实，我这个妈妈晚上睡得又比较沉，那没有给她盖被子，很容易第二天腹泻拉肚子，这种是挺常见的。 白天吃完了，然后晚上又没有注意护好。 对，然后吹空调，因为孩子这个天，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季节已经立秋了。 嗯。 如果开着窗户，可能说不开空调也行，只开一个风扇。 我这两天就感觉不太需要空调了。 对，但是小孩不行，小孩出汗比大人要厉害，就是 这么燥热呢。 对，经常是他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们俩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一直以为只有夫妻之间，因为女生一般都是体寒，比较畏寒嘛，然后男生一般都是体热， 对， 就属于一边儿哈着，连被子都不想盖，然后另外一边儿就裹着冬天的被子。 对对对，孩子跟男生是差不多。哦、我老公跟我闺女他们两个这个 特别适应这个温度， 对对对，他们比较适应。我就盖着被子瑟瑟发抖在旁边。 嗯，哎，你看刚才说到小朋友夜里着凉，不知不觉的第二天早上会有腹泻的问题，妈妈这个时候或者家人这个时候会回头去找问题，说哎，到底是昨天白天那个冰淇淋吃的不对，还是说晚上因为有哪个步骤？嗯，按照刚才吴青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连续下来的一个连贯动作导致的。 对对， 那如果说我白天没有吃过这些凉特别寒凉的食物呢， 它疾病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 嗯， 可能它只是在一个临界点上，然后你可能最近身体状态差又吹了风，可能超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突然爆发了。有可能在临界点之内有可能没有问题，就是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精确。 嗯，容易早上起来以后就腹泻，这肯定是我们的胃肠在夜间着凉了这样一个表征啊。心里话说，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还是热的。 对，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多喝万能的白开水是针对什么问题？针对小朋友要吃冰淇淋这个问题吗？不好使，我跟你说，四岁就已经知道了。对，而且不爱，而且这个好像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 对， 嗯，因为我周围我观察了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小朋友 只喝饮料， 不只喝白开水。 哦， 神奇啊！ 哦， 嗯，而且特别爱喝水。 就跟妈妈培养的习惯还是有关系，从小可能妈妈就是一直给他喝白开水 啊。对，可能其他任何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新鲜的这个味道我都 不喝。 对，我就干脆不让你接触。我没有问过他，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是不是就属于爱喝白开水万能白开水的这一类啊。但这个对于腹泻 其实是不好使的，就是他一旦发生了腹泻这个过程，说明是有炎症在里面。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表征，他不光拉肚子，他还会疼。然后我们就要想，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会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来给他止疼。就拉得比较轻，其实没有这种症状的。但是如果稍微拉得比较厉害，他一定会伴随着疼。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拉肚子比较厉害，那都起不来了，或者抱着马桶待着、就是、 啊，什么什么禁不住三泡什么，就大概这谚语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已经靠喝水是没办法缓解了。 嗯， 然后普通人可能就要吃药，方疗师可能就是要上精油了。 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腹泻的表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给大家一个不用吃药。暂时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果太过于严重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要就医， 对、 啊、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消炎的这个药物。 对对对， 我们先说一下轻微的、我们能够靠放疗师来帮你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孩子症状不是太严重，可能稍微有一点拉肚子，或者他会跟妈妈说肚子稍微有一点疼，我们可以在家自己通过一些精油来进行一些缓解。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般家里都会有炒菜的那个橄榄油。 嗯， 因为如果不是芳疗师的话，手边的植物油的种类可能没那么多，像我们可能有甜杏仁啊，还有葡萄籽各种，但一般家庭橄榄油还是好找的。然后用10毫升的橄榄油，10毫升可能很多人也说不好衡量。然后我们那个大的茶匙，就是那个勺子、大一点的勺子，一大勺其实就相当于是10毫升左右、 哦、差不多了。 对，10毫升的一个橄榄油里面给它加上2滴的 罗马洋甘菊精油，把它混合精油了，混合均匀了之后，在孩子的那个小腹上顺时针给他进行一个打圈按摩，然后让那些混合好的复方油，就是植物油跟精油，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称为复方按摩油。把它混合好以后，在他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按摩打圈，等到那些精油吸收了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包括拉肚子的症状都能缓解很多。 这么简单吗？哎，大人也能用吗？也是这个剂量吗？ 大人可以把那个剂量稍，就是它的浓度稍微提高一点，然后精油，因为给孩子用的，我们一般罗马洋甘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我们在学芳疗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浓度的一个严格要求，比方说孩子的浓度局部使用可能不要超过多少，大人呢可能浓度就要高一点，然后精油可以换成功效更强一点的，比方说黑胡椒、迷迭香，这些都是大人可以用的。 哦， 大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啊，这个我们先说小朋友的，十毫升的这个橄榄油，就平时家里边炒菜用的这个就行。 对， 罗马洋甘菊，这说起来这个应该有家里有小朋友又担心他腹泻的，就可以常备一小瓶。 对， 啊，滴两滴就可以了。 对，我们其实一般建议有孩子的家里最好备。就是经常备一瓶罗马洋甘菊精油，因为这个的功效还是特别强大的。橘子校长应该也有很多感触。 罗马洋甘菊这说说万能性。 万能性就是因为它比较温和，而且那个味道很有点像苹果的水果的那个味道， 甜美的。对， 然后再有就是它熏香的话，对于小朋友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安抚的，就比如孩子比较闹啊， 因为他疼了，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很万能啊。我们把这个罗马洋甘菊这样一个单方的精油推荐给父母们，在家里面可以备起来。刚才吴青老师说到的那个真的很简单啊，如果大人有腹泻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黑胡椒。 对，大人其实如果一般人家庭， 我听错， 对，你出我们厨房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转化成 精油，在橄榄油里边加黑胡椒， 黑胡椒精油啊，我少说了两个字，不好意思， 撒一把。好了，黑胡椒精油啊，还有什么精油来着？ 就是我们厨房里很多可以常见的，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不行，我们没有时间大概说了。 黑胡椒精油还有迷迭香，百里香其实也可以。就是会有一个止疼这样的效果，就厨房里很多常见的香料都能提炼成精油。 好，我们要进广告了，半点报时之后继续跟大家说说夜里着凉怎么办。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留言，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清简版系列之十一，发酵，地缸发酵，无与伦比。河曲酿瓮中，是对清蒸清烧汾酒典型生产工艺的记载。瓮是一种盛水或酒的陶器，也就是通俗的陶瓮、陶缸，即以陶缸为酿酒的发酵容器，与汾酒现在的发酵技艺清蒸二次清、地缸固态分离发酵所用的发酵容器地缸是一致的。汾酒酿酒容器为什么选用地缸？地缸发酵工艺是一种什么样的酿造技艺？这一发酵技艺对汾酒品质有什么影响？汾酒酿酒师傅将从原粮基地运回的高粱进行精心筛选检测，对原粮进行粉碎，粉碎度随生产工艺、季节变化而变化，然后进行润身，按照4:2:1再倒一的润身标准进行操作，即把获起的身分成四堆，先合并成两小堆，再合并成一大堆，最后将汾酒的三种区，清茶区、红心区、后火区，按照4:3:3配比，充分与红参，也就是经过润身的高粱混合，放入地缸进行发酵。汾酒的发酵工艺是地缸发酵，这种发酵方式有两大特色，其一能将粮土分离，有效隔离了土壤中的有害细菌对酒胚的进入影响，最本真的反映粮食发酵的香味，使酒胚 更加清洁、干净、卫生、健康。其二，地缸在酒胚发酵过程中有导温作用，发酵前期能保持酒胚的温度上升，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生长和代谢。发酵后期，利于胚温降低并保持适当的温度，有助于后期香味成分的生成，同时在不同的季节也起到了限制酒胚升温过快、升酸过量，使其达到微妙的平衡。整个发酵过程遵循清字当头、一清到底和清蒸二次清的原则，精细复杂，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清字当头、一清到底是指参与发酵的所有物料，包括工具、场地、设备，都必须清洁、干净、卫生。用于发酵的地缸在投料前，首先用清水洗净，然后用一定浓度的花椒水再冲洗杀菌一次，去异味，从源头上保证地缸容器的洁净。每年还必须定期检查地缸的完好度，对于破损或有裂缝的地缸必须换掉，忌用陈年老缸和破缸，减少土壤细菌对酒胚的影响和感染。清蒸二次清是指汾酒酿造工艺遵循两次发酵、两次蒸馏，第一次为纯粮发酵，第二次为加入辅料然后丢糟。发酵次数超过两次，邪杂味就会增加，流出的酒质就会变味。两次发酵可以保证原酒的绝对高品质。整个过程中的投料必须采用人工投料，都是传统的人工操作，细腻层铺，精益求精，呼吸均匀，完全避免了机器投料的猛、狠、硬以及容易结块的毛病。除此之外，对温度的掌控也有要求，要严格遵循前缓、中挺、后缓落的规律进行操作。汾酒这种特殊的地缸发酵工艺世代传承，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成熟、严谨的系统体系，很多内核都是口传心授、师徒传承的结果。 你好，品牌盛典，我是年终大促，请多关照。 你好，年终大促，我是品牌盛典，合作愉快。 当年终大促遇到品牌盛典，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遇见。 拨打4006068866，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带着翻倍叠加的优惠强势上线。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从毛坯到入住一口价全包圆。你知道现在还免费升级智能卫浴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不加价升级智能卫浴。你知道现在还标配纳米直饮净水机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含超值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你知道还含全屋北美白香木家具吗？ 你只知道全包圆999元每平米，配齐进口实木家具。你知道还送三开门冰箱、温通洗衣机吗？ 你知道逢周末还免设计费、额外送空调和烟机灶具吗？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4006068866。以上仅限40户。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燃爆八月，全包圆818年终大促即两周年品牌盛典强势来袭！一重礼，普通坐便升级智能卫浴； 二重礼，健康好礼纳米净水机； 三重礼，全屋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 四重礼，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周末五重礼，逢周末再送空调加烟机灶具。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包的更多。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品质更佳。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朋友，当然大人也会有这样的不盖肚子的情况，如果正好肠胃又是你身体比较薄弱的那一环，就会可能导致你受凉以后腹泻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橄榄油，家用厨房用橄榄油就要出马了。10毫升的橄榄油啊，小朋友呢配上2滴罗马洋甘菊。好，有一个问题是刚才中医师提示我们的，橘子道老师也解释一下，刚才吴清老师的一个口误说到了，就是说让大家顺时针的来给小朋友按摩。嗯， 顺时针是便秘的时候顺时针，因为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 啊， 所以你要想让它修复，就是让它慢下来，其实腹泻就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加快嘛，想让它慢下来就跟它逆着来，因为我们的胃肠的走行是顺时针的，所以如果是腹泻的时候要逆时针的按摩 啊，这个我们要提示大家啦，一定要划重点。刚才吴清老师的口，吴清老师刚才广告的时候特别无辜说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瞬间遗忘，而且你自己说的时候 没有感觉， 完全 的时候、 对无支配感， 没事儿，我们可以回听， 对我说了什么，对就是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可以用 顺时针， 刚才但是方子能一样吗、 不一样，方子是不一样的。 好了，刚才那个方子只能治腹泻啊，大家不要用错了。哎，说到这个腹泻，还有一点是我们在广告时候，我们三个人在闲聊提到的一点，就是，哎，会有朋友跟橘子老师或者是跟吴庆老师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腹泻，哎，这两天吃什么拉什么。 这个时候，如果是轻微的腹泻的话，要提醒大家，少吃东西。因为刚才提到了腹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在加快、这个时候进食会刺激它，会更就是蠕动会更快，就是会加重腹泻的状况。对那像这种刚才想提那个提到了说如果是受凉引起的、我有一个小妙招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早上起来发现哎肚子咕噜咕噜可能还没有腹泻，但是我知道它受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它快速的暖起来， 哦，就是我们先制止它这个过于兴奋的状态。 哎，一个小工具一般家庭里应该都有，吹风机。 哦，吹哪儿快点 吹肚子和腰。肚子和腰，如果是腹泻就是这周围肚子和腰啊，注意吹风机开到热风的， 利用热敷的原理。 对，其实 我们是傻的嘛，吹风机还摁住小雪花对自己拼命吹。好了这哎，这个我们指的腹部其实我们就是以肚脐，是 以肚脐、 周边， 对、还有就是后腰的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要盖的话就是中医肯定这个时候会说脾肾阳虚可能跟这个腰是有关系的，整个这一块前后拿那个吹风机轻轻的吹一下，别烫到就好。 好哦，这个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可能我们就够了，这个 其实是你自己能感觉到暖，因为像我身边有脾胃特别虚弱的人，你摸他肚子和腰那个地方特别凉，就是手感能摸出来的很凉。像这种人其实格外容易受凉。 哦，有一点点感觉了，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个部分很脆弱，就可以早起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小动作， 对， 哎，自己感觉热起来了就问题不大了，啊，吹风机，对，刚才橘子老师提示很重要啊，不要开凉风的情况下，对的，肚子周围啊，肚脐周围，还有呢就是我们后腰的部分来吹一吹。上半段我打断吴清老师，因为要进广告了，因为我们说完了小朋友可以用橄榄油配洋甘菊，那大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腹泻啊，已经不是说吹风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橄榄油10毫升里边加上什么样的单方的精油去给它调配一下。 大人首先有两点，第一是大人的浓度要提高一些，就是浓度至少要是孩子的一倍，然后精油可以用一些功效更强的。那大人配方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配方，就是10毫升的橄榄油加上4滴的黑胡椒 精油， 对，黑胡椒精油，总是忘了说精油这两个字。如果家里没有黑胡椒的话，其实姜精油也是可以的。我们厨房里，对，我们厨房里很多类似这种，其实跟橘子老师刚才说的吹风机有一点功效，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暖起来的功效。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红皮剂，也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搓热就暖起来。 哦。 好，这两种精油我们都是可以同时滴吗？还是各 也可以两滴黑胡椒精油加两滴姜精油。 总之了，你的这个浓度就是在10毫升的橄榄油里边单方精油4滴。 对对。 好了，不管是你们家里备了这个姜的精油还是黑胡椒的精油都可以，大人也是逆时针按摩一下。 对 啊，小腹的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对， 刚才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厨房里边能找着的什么炖肉的这个 啊，好多 调料 调料都下面后面加上精油两个字儿，你都能够找到 买得到 对应的这个精油啊，就是还建议大家泡脚来着呢。 嗯，姜 炖蹄，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有一些女生女孩子会手脚冰凉， 嗯， 也是会用到这些厨房里常用的这些材料提取的精油。用它泡脚其实效果特别好。 哦， 其实都不用等到冬天，其实立秋之后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事情了，泡脚。 嗯，滴一些姜精油啊。 对。 嗯，黑胡椒精油。我刚才还问这个橘子老师，我说泡着泡着会不会饿，就是特别香，这个气儿啊，热气儿还一直从你的脚上面往上涌。而且你这个啊，肉肉的脚泡进去了之后呢，橘子老师说他自己泡过，不会啊，大家不要有此担心。我睡前泡完脚，恨不得还要吃顿宵夜才能睡。 那还是换个别的吧，天竺葵也可以。 对，如果说也有手脚冰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大人真的女生会很容易有这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在泡脚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这样的精油啊，暖起来，让自己。然后睡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身上暖了以后，真的也会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没有那么容易着凉。哎，增加了一下你的抵抗力。 是， 好，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夜间着凉了怎么办啊？当然，我们指的是你有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不太需要就医，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一上来就吃药的情况下，我们请两位方疗师来给我们一些用精油啊辅以一些手法就可以解决的。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出，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今天的这个直播帖，卧室板块肩颈受凉怎么办啊，这一条下方评论区就可以留言了。我们有朋友说这个季节啊，早上醒来的时候有轻微的鼻塞的情况，喉咙也有点炎症，有秋燥的感觉了，但是他又特别的打了括号说晚上睡觉并没有贪凉，棉 T 恤配长裤，而且是开窗自然风。 嗯， 哎，和秋燥。 秋燥 哦，有可能。 其实是这样，进到立秋之后，大家会自然就是这整个天气就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了。嗯，就是像，但我觉得他这个更多是秋燥的这个问题。嗯， 那哎，像他说的，这早上起来就感觉有点轻微的鼻塞，啊，喉咙也觉得有点炎症，就是疼嘛，是吧？有微微有点疼， 有点像我这种哑嘛。 你那是遗传，不，你那不是秋燥。好，我们来说说这个秋燥啊。可能接下来今天节目之后，因为慢慢的我们要进入到末伏的一个状态了，这周，所以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秋燥的早起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精油或者是喝点什么，让它缓解一下这个症状。 嗯， 炖梨子， 炖梨子，银耳汤。 哎，我最近就是用，因为。哎呦，又不好意思要推荐我们家烤箱， 烤梨。 对，这也不是烤，它其实还是可以炖，因为它那烤箱集合了蒸、炖和烤、炸这些功能于一体的一个烤箱，比较小。橘子眼睛放光，待会儿给你链接。对，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小的那种 钟 炖钟，对。正好一颗梨子， 嗯， 就放在里面，然后你就切开啊，然后还可以在里边把这个啊，当然了，得比较心灵手巧的人啊，把这个梨肉本身的咬一点在里面啊，慢慢的把它弄碎，然后再放一点点冰糖，我觉得可以配以川贝之类的东西， 对， 对，就很简单，20到30分钟就搞定了。然后出来非常美味。 哎，这个的确是，到进入到秋天，润肺很重要。 嗯， 然后精油在这个方面，就是你说让它润肺啊，这个功能它几乎是达不到，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用呢？就是缓解一下这个嗓子的这个 就是有点 干疼 、 嗯、 对，再比如说鼻涕出不来 啊，鼻塞，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擤鼻涕的时候觉得有点难受， 嗯， 就是怎么都擤不出来，怎么都难受， 嗯嗯嗯，好，这个也是很容易早起秋燥的症状，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我自己用的一个小配方，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就是那个空气有的时候会让我有鼻炎嘛、 嗯、 鼻窦炎、 嗯、 鼻涕出不来，有一个油叫桃金娘， 这是哪几个字儿？ 桃是桃子的桃、 嗯、 金是金色的金 、嗯、 娘就是 姑娘的娘、 哦、 桃 金 娘，很美的名字、 嗯 嗯、然后也有的品牌管它叫香桃木， 嗯 嗯， 好，就是不管说是你在哪个品牌购买，就这两个名称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桃金娘香桃木、嗯、 对，然后我会把它调一个1%浓度的走珠，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我一般会用荷荷巴油、 嗯、 加上2滴的这个香桃木，或者刚才这个桃金娘油、 嗯、 涂抹在这个鼻子两侧， 哦，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因为我们的鼻涕存在鼻窦里面、 嗯、 鼻窦是眼睛下面的这个骨头里面和额头、 嗯、 我们都会有额窦， 哦，就是颧骨、哦、那个位置， 或者你就这样理解，对对对、 哦，再靠近鼻子一点的这个位置。 对，因为如果我只是闻的话，其实没有用，这个精油没有渗透进去、嗯，所以把它调配一个合适的浓度，把它涂抹在这个颧骨，就你说的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 嗯、 鼻子两侧或者是额窦的这个地方，额头。 哦。 然后精油渗透进去之后，那个鼻涕会很快的排出来。嗯。 哦，这么效果这么明显啊！ 嗯， 然后这个能就是能管嗓子吗？ 嗓子不管， 这 是鼻子的问题，嗓子是另外的。 又要说另外一个了啊、 嗯！ 这个基础油，因为橘子老师说他自己会用荷荷巴油啊、 嗯， 这个10毫升的，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备选？比方说，你说多说几个，可能家里边就有了，我就可能不用再去买一个。 嗯，基础油， 基础油。 基础油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作用、 哦、 橘子老师他选荷荷巴是因为荷荷巴油是亲肤性最好的，就是肤感会比较好、 嗯、 渗透最快的， 对、 哦、 如果实在没有，像刚才我们说厨房里能找到的可能是橄榄油， 但是其实厨房用的橄榄油 跟芳疗师用的不太一样， 不太好。 对， 哦， 嗯、因为 那我们就还是建议大家用荷荷巴好了， 嗯、 因为秋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事情， 对， 啊、 而且 备一个小瓶儿的 面部，对， 备一个小瓶儿的用在面部也放心一些。 对， 10毫升的荷荷巴基础油2滴。 香桃木 桃金 娘， 对，反正这两个名字都可以，2滴。啊，我们就早起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不适了啊，鼻涕有点出不来的感觉，就抹在，其实就是眼睛下方有个 小三角， 哎，小三角区域，这个还有额头也可以抹一点。 对， 回家试了以后告诉我们效果怎么样，好不好？世界杯威武。好，我们说说这个嗓子的事儿吧。 嗯，嗓子的事儿，干疼呢，刚才其实就抹鼻子的这个配方的基础上，再加2滴薰衣草。就是10毫升加2滴桃金娘，再加上2滴薰衣草精油， 嗯，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抹解决 嗓子 哦， 嗯，因为其实嗓子这块也是还是跟我们呼吸道是有关系的， 嗯， 另外的薰衣草呢是可以止疼，嗯， 哦，那就是直接抹在这个 刚才的这个浓度是可以 下颌到这个就脖子整个这一片啊，再去抹一下， 嗯， 哦，就加薰衣草就可以了， 嗯。 嗯，好，在刚才这个抹鼻子的情况下再加2滴薰衣草，其实你就是配两个嘛， 对、 啊、 其实是配了两个， 哎、 嗯、 自己用这个小标签给它标志一下，嗯啊，这个是 一般像抹鼻子的那个我会用走珠瓶，就 直接 方便操作 就好了， 嗯， 而且方便携带， 对 啊，如果说你在工作的状态下， 我都是放在包里随时掏出来就用。 对，这个我非常知道，因为有时候一些鼻炎的患者，他是进入到一个陌生空间，会太冷，受到了这个冷空气的刺激之后，他会很明显的有一个这样的症状，那就赶紧掏出来，我们就可以迅速解决一下。好，哎，这个走珠啊，也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的一个随身携带的，这个也是某宝很容易买到的， 特别容易买到。 好了，不用强调这个特别。好，这个说了半天都没有说到今天的重点，肩颈。 还你们到底还说不说？说说说啊！这个微博上面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肩颈啊，或者是刚才说到秋燥这之类的问题，想问到橘子老师和我们的吴青老师，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说说肩颈，嗯，疼呗，僵硬，对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于动不了， 对 对， 还有落枕。落枕也是， 受凉也容易 对，会落枕， 跟他睡的那个姿态有关系，就是姿势不对，有时候就落枕了， 起来重睡，不行了，就是起来上班了，不能重睡，怎么办？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说僵硬、疼啊、肩颈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靠一个配方解决，是吗？ 对， 好，嗯，来。 肩颈的话也得按摩，通过按摩让精油吸收。然后刚才橘子老师给的那个配方里头提到了薰衣草，很多人肩颈会有疼，薰衣草是可以止疼，那薰衣草是第一个可以用到的。第二是让它活络起来，因为它凉嘛，受凉了。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腹部的有一些精油是用到的姜还有黑胡椒，同时它也可以用到肩颈，让它暖起来，那配方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哦，好，我们来给大家。 可能这个就需要一个浓度高一点的，如果它疼得比较厉害，就是一个十毫升的橄榄油，或者说十毫升的甜杏仁油，然后加上一个三滴的真实薰衣草，再加上一个三滴的黑胡椒。或者没有精油，我总是忘了说精油， 对， 实在是抱歉， 我总是想撒一把 对，这样的话浓度其实比刚才那两个都要高一点，因为肩颈很多人都是它的一个薄弱的环节，一般疼痛还都比较厉害，所以我们适度的浓度可以高一点，但是这个浓度针对的是正常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这样用，如果说是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那就不可以用刚才我说的这个配方了。 哦，哎，这个但是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啊，我们要需要来配的这个油会有一点点多。 可以，如果手边没有这么多，就把两种减低变成一种。就是我们在芳疗师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复配原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功效会更强。但是如果手边真的没有那么多精油，其实就换成一种就可以。比方说，那我只有薰衣草，我把薰衣草换成六滴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哦，好，哎，这个，我们配好了之后呢，是直接涂在比较僵硬的地方。 哪儿疼涂哪儿，需要配合按摩，让它吸收了。 就是 轻轻的按一下就行了。 轻轻的按揉，直到它那个复方油吸收了就可以。同时我的小妙招再次上线，如果是单身的妹子或者是帅哥，那个吹风机可以再次上线。 万能的吹风机 就是快速啊渗进去， 对， 又加热。 是的 啊，万能的吹风机大家简单理解它就是个加热。 对，其实就是一个热敷的那个工具。 哦，好，哎，这个是终于赶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肩颈着凉怎么办？没有记住配方没有关系，在微博啊，大家一方面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请橘子老师把大配方给大家写下来。另外呢，可以回听，在听听 FM 上面去回听我们的。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说，趁着两位都在，能不能把那天说厨房抹精油去小强的那个再说 一遍 啊？来， 厨房去小强的是香茅精油， 对，没有什么配方，直接就是香茅精油。滴几滴？ 滴几滴是这样子，几种方式。第一个是，比如说在清洁的拖地水啊，或者是擦桌子的那个水里面加香茅精油，直接去擦拭，就把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都擦过来。 哎，好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大概 这么简单， 半个月擦一次啊，可能就比较杜绝这件事儿了，不能懒，好不好？好啦，我们今天就跟两位芳疗师聊到这儿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刚才还有人说下半段是听节目啊，怎么改家装板块有点蒙圈，还是对的。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